跟着流走，时间走过了深秋，又走过了寒冬，走到一切不能再回头。我们沉默着束手，看年华似水流，用回忆这错误的一些解脱。雨停的道路有点凄楚，我想着需要怎样的领悟，能不再追逐失去的幸福，不再试着将似水年华留住。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合伙人要求：喜欢孩子，热爱教育，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招募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今天去哪儿看电影？ 就去保利国际影城马家铺店。保利全景升级，保利 MAX 激光双巨幕豪华影厅，超低会员观影价等你来体验。地址：南三环西路凯德莫5层。 享受电影，享受生活，尽在保利国际影城。 超低优惠，超低优惠！今年969团车季活动火爆来袭，第一站畅享经典优惠奥迪，凡通过今年969购买奥迪汽车，就能享受全系奥迪超低优惠。快拿起手中电话，拨打133-0112-5073，把您中意的奥迪车型告诉我们吧。报名截止时间7月6号17点，这么好的优惠还等什么？快拨打133-0112-5073报名吧，跟着969好车团到手。 暑假孩子在家干嘛？跟着机器人学外语，英语、法语、俄语、韩语、日语，拥有6国语言可深度对话的二级逻辑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可直接进入翻译模式进行口语对答、语感模拟训练，使孩子在轻松的氛围中进入语言环境，提升语言能力。原价1299元，现价699元。999听众登录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只要699元。天空小仔，相伴看一下。 心里 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旧电话撕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撕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夜。 我来，爱

去感动。 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北京文化产业五十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合伙人要求：喜欢孩子，热爱教育，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招募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北京国际咖啡美酒文化节酷爽袭来， Lucky Coffee 等40多家网红咖啡店和酒吧现场快闪免费喝，本周三到周五就在鸟巢边的国家会议中心，详询877-6-6833。 经典969致敬经典怀念家居演唱会，6月30号下午16点，北京华联力宝购物中心激情开唱，真的爱你、光辉岁月、海阔天空等一首首 Beyond 金曲将再次唱响，经典的旋律、熟悉的声音，更有969主播燃情献唱。6月30号下午16点，北京华联力宝购物中心，经典969邀您一起重回Beyond时代，追寻光辉岁月。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回复数字969参与报名吧。 暑假孩子在家干嘛？跟着机器人学外语，英语、法语、俄语、韩语、日语，拥有6国语言，可深度对话的二级逻辑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可直接进入翻译模式进行口语对答、语感模拟训练，使孩子在轻松的氛围中进入语言环境，提升语言能力。原价1299元，现价699元。999听众登录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只要699元。天空小仔，相伴。等一下， 超低优惠，超低优惠！经典969团车季活动火爆来袭，第一站畅享经典优惠奥迪，凡通过经典969购买奥迪汽车，就能享受全系奥迪超低优惠。快拿起手中电话，拨打133-0112-5073，把您中意的奥迪车型告诉我们吧。报名截止时间7月6号17点，这么好的优惠还等什么？快拨打133-0112-5073报名吧，跟着969好车团到手。 Get this straight, you say no strings attached, no caps. Just think that fast. Nah, I think you're right, I think that love is overrated. Some girls are really faded the way too dedicated. Some guys are too. That's true. 爱来爱去的情歌听了太久，换个口味来点不一样如何？ Yeah, no, hey. 只要爱情的年代不流行了，除了爱情总还有别种歌。 Time you leave me on, you make me stop on attack. It's all good if you wanna run it. I wanna get up on it. But stop the things if it please if you really want it. Cause we can take it fast or slow. Just don't say no. What you getting all crazy for? It's either do or don't. It's either will or won't. It's rather simple, so cut the crap. Come on, let's get it on. But if it's another one of those games that you're playing and I happen to know them, babe, I'm sorry, I'm gonna have to let you go. 除了年轻，现在我们什么包袱都没。 Yeah. Oh, oh, oh, oh, 吹响。 挑选沙发和床，不只是因为感谢你帮我忙，才不累不烦送你接你上班下班，不只是因为喜欢你炖的汤，才乐意替你去上超级市场，不只是因为要有绅士风范，才一边洗碗一边沾上你的晚餐。 Oh my my my girl， 为什么要装傻，普通朋友不会这样，你明白我想怎样。 Oh my my my girl， 为什么还装傻，难道你就是喜欢看着我为你疯狂，不只是因为你的头发很香，才会想起你，再让我闻闻看，你明明知道我的脸在发烫，你不慌不忙平淡平常不动如山，不只是因为你的手指好看，才决定把小戒指送你戴上，你明明知道我在故作自然，你似笑非笑不躲不闪等我穿帮。 中午十二点了，不管你今天在忙什么，我都想邀你放下手边的工作，专心的和我吃一顿中饭。我是 Hebe 田馥甄，而你是我的 My Love。